是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你的微笑一样的温柔，好像远在雨幕的时候、啊、你不在意忧伤的心痛。 My love I will never go， 这就是我的爱在日出后。 一首动感张扬的《日出》，来自于歌手张惠妹。我想这首歌呢，也会传递给大家一种日出般的这种活力和希望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是光良用非常温柔的声音演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第一次》，一起来听。 当你看着我，我没有开口，也被你猜透，还是没把握，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，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，还是你也在闪躲？如果真的选择是我，我鼓起勇气去接受，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。哦，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呼吸难过，心不停地颤抖。哦，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那是一起厮守。呼吸

向北站湖畔。 生活中需要经历不止一面的历练。 北京时间23:00。